Come on。 我手中的纸，我是天使，你不必放弃生命，自作多情啊，谁用谁的名，自作自理，这世界没有谁情，情爱和物完全是不同作用，你不愿意相信，就以为不明，人会改变，你有谁的歉意，要承诺一生一世根本不问你，如果你能够爱到炉火纯青，就不会再随便让它变成痴情，当发觉你不太对劲，要守护才能才肯定，因为说我爱情是一生感冒病，我就觉得有时候神经病，一时的情得意忘形，到底幸福还是不行，有些人就像没什么劲，你值得浏览这杯麦瓶呀，打破的你我手中的情，我是天使，你不必放弃生命，自作多情，谁用了谁的名，自作自命，这世界没有谁的心。Come on, Yo JC, Yes Groovy, Yes Groovy, Make it funky now。 过去过去失败的经验，再次为寂寞留空望个景，擦干你眼睛，看清楚生死那颗心，只能看看再想硬币，否则你就沦为了迷信。感情光荣恋情是生命坚持才要你的命，你很难料到一天我想起想难得的爱情要听天由命，顺序坚定对象偏爱偏决定，爱人要破旧的心态精益求精，有些人就像一出电影，在半夜看到日久生情、yeah!你一定看过太多电影，才渴望拥有电光幻影。Yeah， 要你的命，依赖的情，要你的命，依赖的情，要你的命，要我的命啊！我手中的剑，我是可是，你不必放弃生命。多情啊，谁拥有谁的你，自私自利，这世界没谁输。我要我的你啊，我手中的你，我是可是，你不必放弃是你。自私多情啊，谁拥有谁的你，自私自利，这世界没谁输。 大家咪開始有啲擔心啊！擔心我一路繼續咁唱落去，咁跳落去啊！我唔會噶，唔使擔心啊！我跳唔到噶啦，我差唔多噶啦。喂，咁一年跳落嚟，你估真嚟？真係嘢少啊！睇下，睇到啊！再跳落去真係演唱會就此結束，都未定。Hello， 大家好嗎？今日禮拜六啊，今日禮拜六應該聽到大家咧，應該係比較有活力一啲嘅，同埋啲聲音應該係紅裝一啲嘅，係咪啊？大家好嗎？係，咁應間啦嚇，應間啦，應該等大家醒一醒先啦嚇。OK， 咁啊，今日咧。跟大家講講演唱會啦，講講演唱會先啦。無論你睇過我幾多次演唱會都冇所謂，只要你曾經聽過我的歌咧，今晚嘅演唱會咧都唔應該會太陌生嘅。因為今晚嘅演唱會咧，我哋主要咧係以一啲經典嘅歌嚟做成個演唱會骨幹嘅。咁啊，就好似頭先啦，頭先我跳舞咁樣啦。頭先其實咧一開始咧有幾隻係大家應該好熟嘅跳舞歌啦，《愛火花》啊，《頭髮亂了》啊嗰啲咧。在呢個演唱會入邊咧，我仲會咧同大家介紹喺2002年到2007年中間咧，咁啊喺我啲音樂上咧，我發生過啲乜嘢啦？咁喺心路上發生過啲乜嘢？咁喺2002年到2007年中間咧，我曾經做過一個《雪狼湖》嘅音樂劇，唔知道大家有幾多人睇過咧？哇！今晚算多喎，真係。 今晚都有成五分一人睇過，都幾好喎，其實唔錯。前幾晚得幾廿個睇過啫。咁冇睇過啲朋友亦都唔緊要啊。今晚咧，我將會咧就將我嘅《雪狼湖》嘅音樂劇咧，加埋我一部音樂電影叫《如果愛》，咁合成一個30分鐘嘅音樂劇送俾大家嘅。咁當然啦，我哋為咗個五分一嘅朋友咧設想咧，你睇過嘅朋友唔緊要嘅，因為咧係絕對保證唔同噶，係完全唔同嘅，起碼啲衫唔同先啦。梗係啲嘢唔同啊，你放心啦。總之 ，OK， 咁啊，馬上為大家帶嚟幾首歌。咁呢四首歌咧就係我自己覺得喺我嘅音樂歷程上邊係有俾咗我一啲唔同嘅回憶嘅歌嚟嘅。睇下呢啲歌會唔會亦都帶俾大家一啲唔同嘅回憶，好嘛？咁啊～